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5000年文明的源头。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因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离现在大约6500年到5000年。对东北亚地区同期或稍晚阶段的史前文化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不但代表着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比中原地区更早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当中重要一员，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一内容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分3集播出，在前2集的节目当中谈到了兴隆洼遗址，还有那尊非常著名的陶人的情况，还说到了玉文化。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详细的来聊一聊中国的玉文化。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5000年文明的源头，主讲人是刘国祥先生，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中国古代玉器文化研究副会长，考古所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在节目当中，刘先生谈到， 世界上有4大文明古国，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还有我们的中华文明。那么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古老文明，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最显著的特征，连续不断，没有断根儿。 前面刘先生多次谈到了一尊陶人，这尊陶人有着怎样的来历呢？我们要从兴隆沟遗址开始说起。兴隆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地处大凌河支流上游左岸，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分为3个地点，分别属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2001年到2003年3次发掘，总面积4000平方米。遗存的遗迹有古代房址、居室墓、灰坑。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动物骨骼、自然石块等等。2012年5月发现了一尊距离现在5300多年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精美陶塑人像，是中国第一次发现的一件史前陶塑人像。 兴隆沟遗址发掘的重大意义可以概括为，第一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第二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当中重要新成果，第三是对红山文化乃至辽河流域的文明演进过程，包括当时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第四是人像艺术和造型体现了史前艺术结晶，当时的雕塑技术令人震惊。这个雕塑人像在敖汉的出土，再次证明了敖汉旗包括敖汉所在的赤峰是红山文化的中心之一。大家听到的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讲人刘国祥先生也参与了兴隆沟考古发掘的很多重要任务。在2012年5月，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一尊距离现在5300多年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精美陶塑人像。这尊呈现男性特征的陶塑人像为整身盘坐，头戴盘锁冠，口圆张，双目圆睁，两臂交叉，右手用力按在左手上。陶塑人像表情生动，造型逼真细致。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陶像的动作和表情是正在用力呼喊的状态。在细部塑造上，可以看到他正在圆张口部奋力呼喊，由于口部用力很大，带动着他的锁骨和脖颈凸起，两只手也使劲按在腹部，手和小臂的筋肉啊，因为用力而凸起。如此生动细致的陶塑，堪称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时期先民创造的伟大艺术珍品。这个人像是泥质红陶捏塑而成，通高55厘米，其中头长 20.7 厘米，身高 33.08 厘米，底部直径21厘米。通过考古学家们的不断努力，我们得知了这尊陶人的身世。 我们就是根据苏炳新先生对于牛和梁女神头像的定位，这是红山女祖，也是中华侗族，所以我们把陶人定义为中华祖神，因为它生动，它形象，它是活生生的5000年前的祖先的形象。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刘国祥先生主讲的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5000年文明的源头。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谈到的是兴隆洼遗址的一些情况，谈到了被称作是中华祖神的那尊陶人。在红山文化不仅有陶人，还有玉人，这就是在牛梁河遗址第16号地点4号大型墓内出土的玉人。在节目当中，刘先生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中国的玉文化。 这是在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4号大型墓内出土的玉人。中国有几大名玉啊，四大名玉，和田玉、蓝田玉、岫岩玉、南阳玉，也叫独山玉啊。我国有丰富的玉石文化资源，中国玉文化有8000年的历史，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玉文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梁祝文化为代表，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史前时期形成了两个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中心。红山文化，你们要懂玉的看玉的，我跟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我们在08年 在做红山文化玉器工艺技术的过程之中，我们把内蒙古和辽宁省的红山文化玉器观察了一遍，今天我们在讨论怎么样把它出出来。我跟邓先生说，我说这太重要了，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啊，必须得把它出出来啊。我们这个对玉的这种，这是我们证明我们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存在。这个玉是透闪石，大家看到它有红皮子，岫岩叫河门玉，相当于什么？和田玉的，相当于和田玉的籽料，知道吧？和田玉的籽料有皮子的，极其昂贵，磨蚀硬度在6到6.5，就雕琢起来是非常坚硬的。古人怎么雕琢它？没有现代化的工具，没有金属工具，古人怎么雕玉，怎么琢玉？你从玉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民族性啊，中华民族绝对是不得了，我们是不能被也不会被别人所欺负的。别的民族想对中华民族做一些什么，我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充满了信心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自信，你看我们的民族性格，大家学习考古学习历史啊，文物啊，怎么去承载灿烂文明，学这样的知识最基本我们在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对吧？8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懂得并学会了用纱绳解玉，就是所谓的线切割。这玉不硬吗？你没有金属工具你怎么切开？诸位，如果你想感知一下我们的文明是伟大的，回去拿块玉去自己切去，看看你怎么切，你感受一下我们东方人的智慧。怎么切啊？拿根绳子到建筑工地上淘把沙子，弄盆沙子啊，感兴趣的可以回去做实验，浇着水来回拽，你就能把一块玉切开。这是典型的以柔克刚，典型的以柔克刚，这太了不起了。发现了之后，我一直想，我们大众真应该了解了解我们的祖先，我们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这个不得了啊！你现在解玉没问题了，现在解咔，你看这个都有现代化的工具，解块一块玉是很容易的。沙绳可以解玉，也是红山文化的先民啊，8000年前就知道了。所以说，到了5000年左右的时候，它这个玉文化非常发达繁荣，能做玉，这是一种高等级的技术能力，高等级的技术能力之一，雕琢玉器的能力。如果不服，你去拿块料自己回去切去，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绝活，了不起。但是古人雕玉和现代的人雕玉完全两个概念。我采访过很多玉雕大师，甚至非常有名的玉雕大师，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我谈了两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当代的玉雕师啊，我说你们要深入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玉文化，我说你做一个当代的玉雕师啊，不管你是国大师省大师啊，对吧，习惯叫大师啊，这个大师太多了现在，对，但是它是一种称谓，好像你是国大师，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技术水平啊，你的东西好像你的作品啊价值就会高。我说你们现在受什么限制啊？你们现在只受料的限制，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对吧？给你一块料，你要掐脏去柳，对吧？然后再看看适合雕什么东西。所以说你玉雕师的才华，你的想象力，你的动手 你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把它雕琢出来，你所受到的限制就是受料的限制，对吧？什么好什么美，对吧？当然也有特殊的，比如说你加工活，对吧？这位先生拿块玉找他雕去了，告诉你我雕一螃蟹啊，八方来财，对吧？你给人雕一花生，说我给你生个兴隆，这肯定不行，对吧？尽管说两个都是宝玉瓷，对吧？那个人要一螃蟹，你给人雕一花生，那显然是不行的。你得按照人家付费给你了，你得按照人家想要什么，你给雕什么。当然你可以解释，你说你这料就是一花生料，我给你雕不成螃蟹，是吧？这你玉雕师可以说的算，也可能勉强能过了。但是在古代的玉雕师啊，现在我们研究玉雕师的时候，他们说中国古代那么多玉雕师，谁雕的这东西怎么没有名呢？怎么名啊？说中国古代玉雕留名的就是从明代的鹿子冈开始的啊。诸位可以到苏州去一下啊，每年都有玉石文化节，可以到那感知中国玉文化去。玉文化不是我今天讲的内容，等到下次有机会我好好跟你们讲一场中国玉文化，那是文化盛宴啊，放的全是玉。但今天我们把它也给你带过来，我们讲到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知识讲出来。古人假设说雕这个整身人像的玉人的这个雕刻师，他的思想观念是受上层社会控制的。你只有技术，你不能乱雕，手臂这个姿势你必须把它雕成这种姿势，你把它雕成这样，那你脑袋可能就掉了，你就不能雕成那样，也不能雕成这样，你就必须得把它雕成这样，这是有规定性的，不受你玉雕师个人的这种，不以你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你想雕什么不行啊。因为玉是有用的，是被赋予特殊功能的，它不是玩物，不是装饰品啊，赋予特殊功能。比如说这个人，他现在看他的情况，有的先生认为就是说他在做法，他在运气，你发现没有啊，他的后边呀，他这个脚是斜面，所以说这个人他说他不是站着的，他应该是躺着的，你人躺着你才脚才能这样。所以说在红山文化时期能用玉把人做出来，而且呢还有固定的姿势，他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了，是公共信仰。他什么观念？他为什么要雕这样的一个人？雕这个人是给谁用的？他出在什么地方？这就是考古探索啊，你要一步一步去把它解释出来。他发现在牛河梁，到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中，我称之为那座墓是红山文化王者之墓，规格最高。那座墓葬它那个墓穴就是开凿在基岩下，在基岩上开凿墓葬，4.68米，基岩就全是山体，然后把它开凿下去4.68米。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属工具。我给辽宁省建议，我说朝阳市博物馆，我说你们找一块基岩，雇上点人给我开凿一个看看。那馆长说这得多费力气了，谁能开呀？我说你一天，小伙子一天每一个人给上他200块钱，找4个小伙子给你开凿去，然后你记一个量，啥也别给他，开凿基岩说现在得用炸药，我说红山人哪有炸药，对吧？就给你点木棍吧，你能动火，知道吧？当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在开凿基岩的时候他烧过，说是古人是很有智慧啊。那么也就是说这尊玉人 是被红山文化时期的王者所用，王者之气啊。那么今天看这么大一块玉，它是 18.5 是一个合模玉的话，那也是 very very expensive， 不便宜了。说在古代，你想5000多年前你找到这块玉，你还得把它雕出来，而且雕的你还生动形象。你比如说我要让你雕这人，他不是站着的，他躺着的，你怎么雕吧？你看古人多聪明啊，你这儿看他这脚吧，他这是一斜面，知道吧？他如果做成一平面，他不就站立的了吗？这是一斜面，所以这脚是斜着，就这样，就他这不着地儿，你知道吧？所以他躺着的，太高级了。这个表达，所以在玉雕诗里边，这个玉啊，它是有能表达语言、能表达思想的，啊，就是体现在这儿。你表现一个人啊，5000多年前。这个玉人的雕琢啊，我到那儿讲玉的时候，我看啊，不是站立，表现着他是躺着的，你怎么表现？他通过脚，对吧？他不是平的，那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系列，播出刘国祥先生主讲的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5000年文明的源头。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看到他的纯真的 析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刘国祥先生主讲的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谈到了兴隆洼遗址，说到了兴隆洼遗址不同时期的遗存，特别谈到了那尊非常有名的被称作是中华祖神的陶人。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牛梁河遗址的玉人。主讲人刘先生推测，这尊玉人应该是被红山文化时期的王者所用，是王者之器。不论是陶人也好，还是玉人也好，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很多很多。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刘先生的讲解。 我们认为红山文化晚期5300多年前崇拜祖先，按照祖先的形象，当然这个祖先不是普通人啊，那一定是这个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共同认知的祖先。我们在讨论这个陶人的功能的时候，就说陶人是被多少人供奉祭祀的。那么有的专家学者说，哎呀，你这个陶人就是一村一村就管一个村子的。听了你这个建议，我说你听了，当然跟我的这个分析判断不一样啊，但是有的专家说出来了，咱也得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吧？这是可以讨论的。他说陶人就是被一个村子所拥有的，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村百八十口人。然后哎，我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判定陶人的他这功能呢？我说这样，我说你别村了，咱兴隆沟村，兴隆沟村当然是个小村，30多户，100口人。我说你给我找人，你把这村里人都给我叫来，看谁能给我雕这么个东西，再给我烧出来。没有一个人。王汉奇，60万人口，8000平方公里，60万人口。我说来找一找王汉奇的，谁能雕这样的一个陶人，还得把它烧出来。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王汉奇有一个，这个人就是王汉奇博物馆的专业人员，搞美术的，他能雕，让他雕吧，他也懂点美术，然后他就雕，但他堆的是个实心的，就不是空的。这尊陶人还有这个难度，他是个空心的，他堆了个实心的，哎，堆的挺好，弄点黄泥摔呀摔，弄了3天弄出来了。我们因为在拍这个敖汉文祖这个片子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用了这样的一个镜头，就让他来给弄。 猛一看说，哎，这你这手艺挺高啊，你把这桃仁给雕出来了，看着挺像。首先两点，它是一个泥塑，单独看的时候呢，感觉这个人手很巧，能把桃仁给雕出来。但是我们把他这个泥塑的人像和这个红山文化我们挖出来的这个整身的桃仁放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把目光全聚向他了，说你这弄太差了，说你这缺什么呀，你这缺神和运。红山文化时期形成的这种祖先崇拜的这种，我们找了点民族学的资料，我们破解呀，就是要证明他的祖先。这个酋长的尸身呢，烟熏二三十年后保存在屋里头，祖先崇拜的一种方式。这是他的祖先的形象。祖先形象呢，他有几个条件：崇拜祖先和图腾，迷信精灵和巫术，长期从事原始农业，在盛行刀耕火种，山区呢有采集和狩猎，沿海呢则以渔业。好，那么再来看看这尊陶人，我们还是想看他耳部上有孔洞，这个就是很著名的兴挖遗址啊。1992年我在这个村里待了6个月没出去，但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所发现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8000年的原始的村落，所有的房址都是成排分布的，也有的环绕房址的一条围沟。8000年前有一个村落，房址是成排的，房址的外围呢有一道围壕把这个房址围起来，有明显的这种聚落的布局。但是呢，他这个村落里边他有一个传统，就是少数的房屋内埋有墓葬，我们称之为居室葬，就是在这些个居室葬里边我们发现了一些玉器啊，8000多年前的啊，玉耳环，学名叫玉珏。玉珏呢分为两类，不是说我们今天的人才知道耳部的这种装饰之美啊，耳部的装饰之美，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和创造，这是在8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先已经知道佩戴玉耳环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知道，你知道陶人的耳垂上有孔洞是吧，我们想知道他戴什么，怎么戴。根据这个地方的发现，我知道这种首领啊，他可能戴的是玉耳环，但是玉耳环他是怎么戴的，我们看陶人的孔洞知道是在耳朵上穿一洞然后给他佩戴上。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耳朵上穿洞佩戴的话，你长期佩戴的话，那个耳朵会下垂的。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考古材料，这是一个人耳部发现了耳环，这又是考古的重要作用。你发现这个玉耳环它这个缺口它是朝下的，这说明什么呀？能解释吧？我记得我们92年当时发掘出土这个玉耳环的时候，拿到北京的时候，苏秉琦先生也看这对东西，苏先生就说，哎呀，这东西可能是夹到耳朵上的，还是就是他们有一缺口嘛，用这个缺口往耳朵上夹，这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很重，你夹上去你能把这个耳朵，你这人别动行，你动了之后你就不行。但是呢，我们想耳朵穿洞，而且穿这么大一个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你要在耳朵上穿一个大洞，那医疗卫生啊，那是很关键，那也不容易啊。你在耳朵上穿一大洞，你要再得个破伤风什么的，你这人不完了吗？对吧？所以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些个相关的东西就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发现，8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耳朵上穿洞佩戴玉耳环，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这个民族啊，是爱玉的民族，用玉的民族，啊，在这里边再多说两句啊，关于玉，啊，我们可以这么表述，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对玉情有独钟。在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中，没有哪一种物质能像玉一样延续近万年而未曾中断。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的玉文化怎么表达它啊？季羡林先生说，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晚年召集三次中国玉文化的会议，第一次是在沈阳开，聚焦红山文化，第二次在杭州开，聚焦良渚文化，第三次在成都开，准备聚焦三星堆和金沙文化的玉器。会还没开，老爷子驾鹤西去，但是费老把中国玉文化啊给了很高的学术定位。费老说，从构建新的世界物质文明的角度，玉是中国所独有的，西方文化中所没有。从构建21世纪新的世界物质文明的角度，就是我们要把中华文明最有特色的地方突出出来，传承它，弘扬它。你看一个玉啊，你要如果把我们的中华民族性融在一起的话，这里边是真是内涵是丰厚，真正的博大精深。我们8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做玉的时候啊，没有金属工具啊，做这样的一对玉珏，内径外径一致，重量一致，了不起啊啊，有一对玉珏，这对玉珏23克都是，你在手工的情况下内径外径一样，重量都一样，这真是了不起。有人说，刘老师你怎么那么爱说了不起，我们对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了不起的东西，当然我们要连声说了不起啊，这是我们8000年的玉器，而且我们是亲手把它挖出来的，来自我们的邻邦日本大阪国府遗址所发现的这种玉耳环6000多年。最早的时候，日本的它发现历史很长，21世纪就发现，日本有一批学者专门研究玉珏、玉耳环，他们有三种看法。第一，认为是日本本土起源；第二个，认为从长江流域传到日本去了，后来在兴隆洼发现了之后，他们是认为是从东北传过来，这个已经成为共识了。因为我们的玉器的发现8000年，他们的7000年以内，这有一个1000多年的差距。我们再看民族学的材料，海南岛的黎族王色开老奶奶，她至今穿动戴银耳环，这是加里曼丹岛妇女穿戴金银爵士的情况，耳垂拉长，这是戴多件金属耳环的。那么我们再看看红山文化里边，这个大型墓葬里边出了很多的玉器，这座墓葬出了21件玉器，但是没有耳环，但是它出了这个镯子，红山人戴镯子，如果是单件的一定是佩戴在右腕的，这又是一例双手握龟，就是那个玉人出土那个特大那个墓，王者之墓，但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头部镇的是玉凤，右腕戴的是手镯，还有2件玉环，还有玉人是出在腰部，这个是太重要的资料。80年代发现第二地点1号冢4号墓，首次发现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一对儿并列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说它重要，因为此前在国内外的很多博物馆中 有红山文化的玉龙，但是没人敢认，都认为是商周或者是更晚的历史时期，没人敢认它是红山的。那么正是因为这座墓葬的发掘啊，是红山文化玉龙一锤定音，这中华民族是什么的传人啊？哎，龙的传人，这是找到龙，而且是5000多年的龙，那对中华民族而言，对研究我们的民族的历史而言，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们是龙的传人，这就是历史的积淀，文化的传承，文脉啊，说别的没用，谁也改不了，不是你我说的算，这是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的，这是文化精髓啊，是我们共同的历史的一种认知感。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哦，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这一次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刘国祥先生主讲的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5000年文明的源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只说明一个问题，8000年前这个地方出现了月耳环，但是到了5000年左右，尤其是距今5500年到5000年，在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高峰，但是在红山文化的大型墓葬里边却很少见到耳环，不是说没有，只有一件在牛河梁。反观陶人，距今5300年，他的年代跟牛河梁几个大墓的年代是一致的，5300年到5000年，这个年代是一致的，但是那几个大墓里边的墓主人并没有戴玉耳环，尽管玉耳环的雕琢和使用在本地区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但在5500年到5000年前他不用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尊陶人给他的却是双耳佩戴的玉耳环的传统？为什么？这是红山人认为的祖先的形象，或者就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都不是他们当时的人，知道我这意思吧？是他们的远祖的形象，是红山人的远祖的形象，传说中的远祖的形象，他是这样的装束。哎，这更进一步，从红山的就往前又追了3000年，知道吧？就根据这样一个耳洞的发现，从红山呢又往前追了3000年。好，最后我们把它复原出来了。我们想看看，既然它是一个高度逼真的写实的人像，我们看看它佩戴上玉耳环它的形象，我们看看它的额前的帽子上面有帽正的形象，我们看见它的头发盘起来的什么形象，我们想象它一定是有穿着有衣物，因为红山文化有玉蚕，在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就有玉蚕啊，那么也就是也可能存在纺织啊，对吧？我们看到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复原出来，大体上吧啊，我们重点看它的耳部佩戴着耳环，它的帽子，对吧？它的发饰，这都是依理复原的，很威仪很威武，是当时的智者，是当时的巫者，是当时的王者啊，所以说我这个报告啊又起名为5000年王者归来，我们综合了各种因素把它给复原出来啊，看到了5000年前我们祖先的形象。 我余外在讲我们发现的故事，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威亲自到现场啊，看这个陶人的情况。发现之后呢，我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在这里用一句话，我到哪都这么讲：一尊陶人的发现，牵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好多人说，刘老师，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给播了，过了一周，新闻联播给播了，后来就是主流媒体全部报道了陶人发现的消息，啊，数百家网站转载，后来就是拍摄成纪录片《敖汉问祖》。所以说，我说一尊陶人的发现牵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另外呢，通过这个陶人的这个发掘，对他的研究，那么包括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次考古实践，我们多次讲，人和人之间不要用高低，不要用尊卑，不要用贫富来衡量人和人，人和人之间心灵都是可以沟通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外在的，人和人之间的内心的精神世界是相同的，是平等的。这是我们陶人展示后的这个形象，我们把它处理了一下，但是这个眉毛啊，我们还要再处理，描上眉之后，它大体上是这样的形象。我们根据这个陶人，我们做了一个 logo 啊。有的人说这个 logo 说做的太复杂了，但是它确实把我想表达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了。我们给陶人搭建了一个小屋，这个小屋是一个大写的字母 A，A 是什么？敖汉，它出在敖汉。我们又有一个 H， 这样的 AH 啊，就是敖汉。我们认为它的出现是代表了我们文明的太阳的升起，所以说我们上面又加了一个这个鸿运啊，把红太阳给放上去来了。但这尊神啊，跟种植汉作农业啊，粟和黍又是有关系的啊。粟就是单穗的，黍是双穗的，因为这个地方是发现了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粟和黍。2012年9月，好事来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把敖汉的汉作农业正式授予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把他们授予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以说你到敖汉旗，现在小米是当作礼品的，最贵的小米一斤可以卖到80块钱。然后当然我们也别忘了，我们玉珏陶人的耳部可能是带珏的。最后呢，2013年4月23号，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敖汉旗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敖汉史前考古研究基地啊。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吧，我们依旧会在敖汉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开展考古工作啊，为揭示我们中华文明做出我们考古人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刘国祥先生主讲的《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5000年文明的源头》的内容，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一共安排了3次播出，到今天为止全都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